靠砍掉靠卖、 啊、 太准了，太好了。 太准了，外诊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辨证准确，号脉非常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用的这药是我们房。 我的病没让你们太多了， 嗯， 全是病， 全是病。你多大年纪？全是病啊！ 我的62呗， 才62，你说说，好日子才刚刚开始，弄得个一身病。 我是50岁就开始有病。 哎，那你就更倒霉呀、啊！你说50岁多年轻啊，对不对啊？ 我的脑袋遭手术了 啊！ 手术完了我不会说话呀，完了那啥， 嗯， 这不这几年恢复了，我2006年我手术脑袋， 嗯嗯， 完了呢，我是2013年3月8号， 嗯、 我要2条腿做的置换手术，拨浪盖， 嗯，哦，拨浪盖有置换手术了， 啊、 嗯， 啊。完了，这是大病， 嗯， 剩下那小病我都不算，都不合计那事儿。完了、 嗯， 反正我现在吧， 嗯、 就是哎呀，感到身体哪都不舒服。 哦， 我不就听广播嘛，听广播， 嗯， 我就挺相信那个号脉的那个准。完，我今天到您看看吧。完了，我今天要不您去陪着我的、 嗯？ 哎呀，那肉骨的难道太好了？我就心想啊，回来跟我屋里说，哎呀，我说我现在说话也不行， 嗯、 脑袋也不行。我说我要等我好了， 嗯、 我就想着办法，我去感谢那个肉骨人家，太好了。那里边、 啊、 那屋里边那些 啊 大夫 啊 都好。哎呀，我因为我走道费劲呢 啊， 完了走道费劲，完了那里边那些大夫 啊 都搀着我 啊。 啊，也可没有，就难形容啊，也就是他们的特别服务态度特别好 啊。那您现在走路好点没有？ 我真的，我跟你讲哈、 啊， 我脑袋是2006年手术的，完了我腿是2013年走，完我脑血栓还脑血栓， 哎呀，脑血栓， 我是2011年走的脑血栓。 嗯嗯嗯， 我这腿吧就僵直，走到费劲。 嗯。 那你看我的脚脖子吧，也没手术也跟那，但是这脚脖子就硬，那鞋都穿的都歪的，都那啥的被变形了。完了我吃药呢，哎，感觉这腿有点软乎了。 啊、哦，腿软乎了，嗯嗯。 啊，完了我的右半半喇叭半身了，还不好使。 啊。 手也没有劲儿，干啥也不行。 啊。 这嘴吃饭也漏。 啊。 也没让这我的毛病太多了， 嗯、 也没到呢。 那你用了这个陆主任给您开的方之后，现在吃饭好点没？ 好多了，现在没干我，现在我干活吧，我还不累了。 哦，你还干活了现在？ 哎呀，我明天我不闲着，我可能干活了。我干活慢慢，我自己摸溜，一天干的嘛，天天干活。 哎呦呵呵，走路现在也成了是吧？ 啊。走路现在也那，但是走路吧， 嗯、 啊，和你们那好人那没法比，跟我自己那原来比那个强多了。 啊、嗯哦，比原来强多，咱只要比原来强多，能动弹就行。 我的脑袋也不跟我讲了，是腿也软乎了，反正。 嗯 就是这里讲嘛，就这哪都好受了。 好， 你以前都强多了。 强多了，我跟你讲，中医处处是方法，大病的调理方法，在我们培医堂呢，一个呢就是你现在用的治疗手法汤药。 嗯。 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我最近两天跟大伙儿说的大补元阳，啊。 嗯。 你如果说现在大病康复的七七八八了，前期呢用的治疗方法。那我个人建议你后期用一下治疗方法。 我那个汤药我喝的吧，我都喝不进去了。 啊，那你正好赶上。 哎呀，都喝不进去了，完、 嗯、 我就这吃完就什么药，我就得。完我一听你讲这个什么膏 啊， 得了，我就定了3个月的这个，我怕我喝不进去呀、 啊。这个你一定是喝得进去，而且这个吃很少量。我听您口音又是沈阳的，是吧？ 啊，对， 沈阳不得了，今年定的。 嗯 嗯， 因为你这药， 我们的汤药也好使， 人都谢你 了。你看，我说了，中医处处是方法，你汤药已经把你治成这样了，动不了，现在能做家务，但是呢，你还得巩固，对不对？ 咱还得、因为这个病复发率比较高，本身元阳补高，它把你的瘀啊、虚啊这些方面都给您解决了，那您这个病好了以后，它就不反弹不复发了，咱这个晚年生活呢就活的这个质量就高了，您说对不对？ 对，那多好啊。 好了，我不跟您多说了，我就跟您讲，元阳补高您用了以后，在您现在的基础上，你的病会康复一大步，好吧？ 哎，好，谢谢徐主任。 哎，好嘞，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哎， 以下是广告时间，下面是关于葛借党升高补充活动的特别通知。为了兑现对百姓的承诺，总部毅然解决特例开放各地备存做最后补充，送给最需要的人。活动补充日期3月1日至3月2日两天，各地区限额50人，活动政策不变。小周天礼包10盒，当地特别加赠2盒，额外再赠送袋泡茶10盒。大周天礼包20盒，当地特别加赠8盒，额外再赠送袋泡茶20盒，一年只有一次，全国同步特别奉献年度重磅健康大礼。3月1日至3月2日，仅此两天，名额有限。咨询预订专线400-108-1661，400-108-1661。OTC 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你好徐主任。 哎，你好，你好。 我是想咨询一下，就我爱人呢是心衰 啊， 心衰是四级的心衰。 哦，很严重。 心衰吧，就是老上不来气儿、我住一次院吧就打蹦、打蹦还好点吧，回来就几天就犯就肿。 那个 腿脚也肿，眼睛脸都肿，就这么回事。还有一个他一尿尿直疼的不行，就这么事儿。他还怕冷、是这样。 我问一下，尿尿为什么疼？是尿路感染，是尿路结石，还是前列腺，还是什么？ 没检查呀。 啊，你们住院的时候没有做这个检查 吗？住院没检查，住院都是心血管心衰住的院。 现在这医院 呢？这几次住院都是心衰。 我跟你说吧， 都是心衰。 我对于现在这个医院的制度，我有很大的自己的，有种想法。人都来了，你就给全面检查，它是分科的。你住心脑，他只检查心脑，你要检查那个、还得换一个泌尿科去住院，重新交起始费，你说对不对？ 就是没检查。完了就他就疼啊，他就是那个尿尿疼的瞎咧嘴的，完了我们俩还动不了。有一次是跟那个沈阳陪、我是沈阳人哈、跟沈阳的待的，有检查他起不来、完了那个说是来车接咱们、结果呢他又没去上，就住院了，挂120住的院、 挂120住院了。 都检查，说是他都下了病危通知了都。我其实你看病挺好，从你第一天讲课我就听着呢，我天天听。 那我讲了那么长时间了，你们也没去成啊。 我都登记2个多月了，以前的登两个月想看病就没去上，不是吗？我告诉我都登记了，登记他说给我留了的。 他说给你留的是吧？他说给你留，他一定给你留，啊，你登记的比较早的话，一定是给你留。那现在你老伴儿什么情况啊？是上不来气儿啊？是上，主要上不来气儿。 是不是心衰嘛？他不爱吃东西，吃点东西就干预，好像是就他血栓都已经21年了。 血栓也21年。 他得过血栓21年了，二犯一次，可是这次我估计3犯就不能挪步了就。 这样子啊，第一个元阳补高只要你拿到就按大夫给你们做的医嘱服用，第二个具体的一些相关情况等大夫号了脉以后给你们做指导。 太谢谢你了，我们俩都74了。 都74了，这样子吧。您先放心啊、只要你们不抛弃不放弃，我们一定是竭尽我们的所能来帮助你们，好不好啊？ 好，谢谢，谢谢、 好嘞，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 好了，再见啊。 好，再见。 以下是广告时间，下面是关于葛借党升高补充活动的特别通知。为了兑现对百姓的承诺，总部毅然解决特例开放各地备存做最后补充，送给最需要的人。 活动补充日期3月1日至3月2日两天，各地区限额50人，活动政策不变。小周天礼包10盒，当地特别加赠2盒，额外再赠送袋泡茶10盒；大周天礼包20盒，当地特别加赠8盒，额外再赠送袋泡茶20盒。一年只有一次，全国同步特别奉献年度重磅健康大礼。3月1日至3月2日，仅此两天，名额有限。咨询预订专线：400-108-1661，400-108-1661。OTC 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呦，尊敬的徐主任你好。 哎，这位朋友你好，请讲。 哎，我告诉你跟大家一个好消息啊，这次云阳不告的活动呢，我已经参加上了。 啊，参加上了啊。 哎，而且呀，我已经用上了云阳补膏了。 啊，用上了几天呢？ 3天了。 3天下来您都有什么样的收获呀？您跟我跟大伙说说好吗？ 哎，好的，徐主任啊。 哎， 这呢我得从头说起了。 嗯， 从我这一生的病开始跟你讲啊。 嗯嗯， 我呢也是一体多病 啊。哦，一体多病， 动脉硬化已经10多年时间了。 嗯， 我这个整体啊头晕脑胀的。 嗯， 这个眼睛呢哎花， 眼花， 哎睡觉还睡不好，失眠。 嗯 嗯， 我这个心脏也不好 啊。哦，心脏也不好。嗯， 对，总是感到胸闷气短的。 嗯， 总是感觉到这个上不来气，再有呢，我这个胃子呢也不是很好。 哦，胃也不好。嗯， 你看我上医院去做过胃镜了啊。 哦， 一检查说是糜烂性胃炎。 嗯嗯， 大夫呢叫我做手术。 嗯嗯， 我当时也挺害怕的啊。 嗯， 不敢做。 嗯，怕什么呢？ 一呢，我是怕手术有风险。 那肯定有风险。嗯。 二呢是怕时间长了会有病变。 哦哦，不做也有病变。 去做。 嗯嗯。 哎，因为我现在把这个生的硬的都不敢吃。 嗯， 还经常的反酸。 嗯， 有特别遭罪。 嗯嗯， 后来呢是我的病友推荐我听你的讲课的。 啊啊， 哎，他呢跟我一个病啊，情况跟我也差不多。 嗯嗯， 他到咱们治了。 嗯， 他用的是抗药 啊，基本 疗法。他跟我讲他用的是非常好。 嗯， 他推荐我呢也去支持 啊，让你也来治治。嗯， 哎，当时呢我就想先听听你讲课再去治的。 啊啊， 听你这一天正好听你讲云阳补膏用水。 嗯， 说用的是重阳水。 对， 因为我觉得你讲的太好了 啊， 我听了两天赶紧就打电话订上了。 啊，听了两天就订了云阳补膏。 是啊。 嗯， 我当时就想了。 嗯， 我用上一个肯定能像徐主任你说的。 嗯， 但是跟你说老实话啊。 啊， 我都没想到， 我不是说吗？对不对？ 对，我才用3天 啊， 正是每天都有不一样的变化 啊。 这一天的时候吧， 啊， 我就觉得我的胃啊， 啊， 就像揣了个热水袋一样。 哦，热火， 热火了。 嗯嗯嗯， 胃也不胀也不酸了 啊。 第二天的时候呢， 嗯， 因为我这个眼睛看动起来好像就比较亮了。 嗯嗯。 以前那个眼睛嘛特别干。 嗯， 还酸。 哦，以前眼睛干酸。嗯， 哎，现在眼睛就不干了。 嗯嗯， 不酸了 啊。 哎，这是照那个镜子看的时候吧， 啊， 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有神了。 哦，心理作用吧。感觉有神了。 是 啊。 啊，而且睡觉也好了 啊。睡觉也好点了。嗯， 你看今天是第3天了啊。 嗯， 我就觉得我这个气啊够用了。 哦，觉得气够用了。 哎，这个脑袋瓜子也清凉了点了。 哦，真的是挺好。嗯， 说真的叔叔呢，我自己都不相信就有这么大的变化 啊。 我现在特别有信心 啊， 啊， 用上云阳补膏我一定能好。 啊，是 啊。嗯，所以嘛我特意买了个小本子 啊， 啊， 啊， 准备把我放上云阳补膏以后每一天的变化都好好记下来 啊。 到时候我给你送去让你看看我每一天的变化。 哦，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你啊。 这也是我新生活的开始啊。 哦，新生活的开始。好好好，那我就等着您的好消息。那咱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好不好啊。 哎， 好的，好的，好的，好。 哎， 谢谢你啊。 哎，不客气，再见。 好，再见，施主任。 哎，再见。 以下是广告时间，下面是关于各界党身高补充活动的特别通知。为了兑现对百姓的承诺，总部毅然解决，特例开放各地备存做最后补充，送给最需要的人。活动补充日期3月1日至3月2日两天，各地区限额50人，活动政策不变。小周天礼包10盒，当地特别加赠2盒，额外再赠送袋泡茶10盒，大周天礼包20盒，当地特别加赠8盒，额外再赠送袋泡茶20盒，一年只有一次，全国同步特别奉献年度重磅健康大礼。3月1日至3月2日，仅此2天，名额有限。咨询预订专线400108-1661，400108-1661。OTC 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你好，是徐主任呢？ 对，我是徐桂英。你好。 我是你节目的新听众。 啊啊， 我这不听你讲的元阳补膏这效果挺好。 嗯， 我建议问问我的情况。 嗯， 你说用上能不能有效果呢？ 那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呢？您说一说呢。嗯， 是这么的，徐主任 啊， 我今年66了 啊。 哎，我是个慢性的支气管炎，我是这个2010年得的。 嗯， 我咋的就是呛咳， 呛咳。 哎呀，要是上了一劲儿吧， 嗯， 哎呀，就跟你咳的，咳的憋得脸通红通的， 嗯， 一直红到脖子那儿去。 嗯嗯， 哎，完我就得蹲到地下去。 嗯嗯， 然后一口气就找着好像上不来了。 嗯， 结果呢？张口喘呐， 嗯嗯， 就感觉好像憋不起来似的， 啊，这个 天天早晨就起来， 嗯、 就咳嗽那么几声， 嗯， 然后就吐出那么一大块了， 嗯嗯， 哎呀，也不是块，就是黏糊糊的东西、啊，黏黏糊糊的，又黄又黏的， 啊， 再有就是我的肺， 啊啊， 总有那种火辣辣的烧的感， 嗯嗯， 哎，还刺挠，就抓抓不着，挠挠不得， 嗯。 尤其到晚上、 嗯、 哎呀就感觉就更明显了， 嗯嗯， 睡点觉可困难了， 嗯， 12点以前我睡不了， 嗯， 哎呀这不说这活受罪吗，那真我就是活受罪 啊，自己觉得受不了了、 嗯、 是吧， 受不了啊， 嗯嗯嗯， 你说我这病吧我也一直治理的， 嗯， 是挺多挺多药量， 嗯， 我也都按那最大剂量吃的， 哎呦，这个可不能吃药，你随便的自个儿，这个把剂量调大，这个得遵医嘱啊。 我这小剂量不当事儿啊。 啊、哦，小剂量不当事儿。 基本上不当，一点效果都没有。 嗯嗯。 所以我合计问问， 嗯， 像你说的，我的毛病， 嗯， 用你说的，元阳补膏能不能给我治治？ 嗯，好，那在这儿呢，我首先还得问问您啊。像您这么咳呀喘呐、啊，啊上不来气儿啊，您现在这个大便情况怎么样？ 嗯，不行，不太好。 嗯， 就是拉不是拉肚子，就是便秘排不出来。 哦，便秘排不出来。嗯嗯，您要是这么说以后呢，我基本上也明白了。您这个情况啊，您就用元阳补膏吧，因为您现在这个大便呢，它属于消化系统。消化系统功能不是最好，之前呢用了那么些个药，自己呢还是用的最大剂量，而且不见效。咱们也就说，不可能啊！之前的大夫开给你的药，所有的药效果都不好。那你说没效果，那个问题在哪儿呢？问题就只能出在你的消化吸收上，你消化吸收不了，所以 吸收 不，哎，不吸收啊。所以像您这种情况。啊，我之前在中医讲学里也说了，最适合使用元阳补膏，因为元阳补膏它是膏滋，这个膏滋啊，哎，我都说了好多回了，它就是有个特点，入口即化，它不用你的脾胃，你的脾胃吃药吃多了不管用了，它这个膏滋直达小肠，这样呢 就不会浪费这个药效。所以您即使是这脾胃差，吸收功能不好，消化功能不好，你用上以后它的效果也是会很好的。 哦，这么回事 啊。 那我现在能定上不得啊？ 您问我这个问题啊，我得跟您说了，这个您赶紧得打电话去问问，因为今天是最后的机会了。这前几天呢，我不是说吗？啊，像昨天，我们已经把库存的啊留给一些急症重症患者用的鸳鸯骨膏都拿出来了。今天呢，最后的机会，也没几个名额了。您要用，您得赶紧去打电话问。啊、 哦，行，那我问问他，徐主任，谢谢您嘞，我问问他。 哎，好，那在这儿呢，我得跟您说一下啊，您定得到也好，定不到也好，您这个病都得治。定不到的话，您吃汤药也得治，知道不？ 得治。 哎哎，好嘞，那我就不多说了，咱们先聊到这儿好吗？您赶紧打电话啊。 哎，好，谢谢您了。 哎，好，再见。 好，再见。 以下是广告时间，下面是关于葛芥党升高补充活动的特别通知。为了兑现对百姓的承诺，总部毅然解决，特例开放各地备存做最后补充，送给最需要的人。活动补充日期3月1日至3月2日两天，各地区限额50人，活动政策不变。小周天礼包10盒，当地特别加赠2盒，额外再赠送袋泡茶10盒；大周天礼包20盒，当地特别加赠8盒，额外再赠送袋泡茶20盒。一年只有一次，全国同步特别奉献年度重磅健康大礼。3月1日至3月2日，仅此2天，名额有限。咨询预订专线400108-1661。400108-1661 ，OTC 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你好，徐主任。 哎， 我前几天想出远门了。 啊。 就昨天刚回来。 啊 知道这个鸳鸯骨膏的事情了。 啊啊。 我就想也订上一套。 啊，那你打个电话呀。 我打了呀，徐主任，我昨天晚上就开始打 啊， 这不到现在一直打不进去呀，徐主任。说实话，我也着急了，老伴也着急了，我都很急迫的想用上鸳鸯骨膏啊。 啊， 您能不能给我沟通沟通，容我容我，让我也用上 啊。啊，是这样的啊，咱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也不多了，我这儿呢就不跟您多说了。您呢，第一个，你赶紧得打电话去订，因为咱们本来这次活动呢已经结束了，我们现在是把备存的医用的货都给大伙儿拿出来了，又给大伙儿呢争取了一点机会，每天呢只有50个名额，那今天呢也是最后一天了，您现在打电话去问看看能不能够有机会，好不好？如果说您拿不上，您也不要担心，您再给我打电话，我再给你用方法进行疾病的调理和治疗，好不好啊？ 行，我都知道了，真的谢谢您了，徐主任，我这就打电话去。 好，好，不用谢。 以下是广告时间，下面是关于葛芥党升高补充活动的特别通知。为了兑现对百姓的承诺，总部毅然解决，特例开放各地备存做最后补充，送给最需要的人。活动补充日期3月1日至3月2日两天，各地区限额50人，活动政策不变。小周天礼包10盒，当地特别加赠2盒，额外再赠送袋泡茶10盒；大周天礼包20盒，当地特别加赠8盒。额外再赠送袋泡茶20盒，一年只有一次，全国同步特别奉献年度重磅健康大礼。3月1日至3月2日，仅此2天，名额有限。咨询预订专线400108-1661，400108-1661。OTC 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